瓦扎巴嘴。 哎，行吧，当我没说。哎，我再想想。 周琦急了。 你赶紧想啊，再想不出来咱们都得交代在这里。 这会儿身后的藤蔓已经越来越近了，爬墙虎覆盖的壁垒区域从三分之一变成了二分之一。正跑着呢，他们前方的窨井盖突然被藤蔓顶开。可还没等藤蔓来到罗兰面前，周琦突然皱起眉头。就在这弹指间，那些藤蔓上的水分就被周琦全部抽了出来。那可怕的藤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萎下去，再也没了抓人的力气。罗兰兴奋地大喊： 对呀，周琦，你不是可以控制他们藤蔓里的水分吗？咱们现在就把他给收拾了，到时候我罗兰就是拯救王室壁垒的恩人，看他们还敢不敢针对老子。要是还针对老子，舆论得骂死他们。 周琦咬咬牙： 别废话了，你也不看看这爬墙虎数量多少，你以为我是神仙吗？神仙来了也吸不干他呀。 所以周琦见到那茫茫多的爬墙虎藤蔓，也只能是逃跑的份儿。 你这能力不行啊。你这 罗兰撇撇嘴说道： 你不是说你最早觉醒吗？怎么这么弱呀？ 这是我弱吗？这是敌人太牛逼了好吗？ 周琦气得都想把罗胖子给摔在地上。就在他们身后，那群抗议者还紧紧地追着呢。这些人一开始是为了追赶罗兰痛打落水狗，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跟着罗兰纯粹是觉得跟着罗兰说不定能够逃命。慌乱之中，他们也没多少思考的余地，只觉得罗兰能够先一步判断出危险，说不定会有其他办法逃脱危险。此时生存已经高于他们所坚持的道理了。罗兰回头看了一眼这些人，却没有多说什么。他还不至于在生命面前跟这些人赌气，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们自己的命了。 哎，等，那些爬墙虎好像不再蔓延了。 罗兰回头间不经意地发现，那原本快速增长的爬墙虎已经停了下来。他将壁垒里的人类全都驱赶到壁垒中心剩余二分之一的区域后，就突然不再动弹。众人远远地看着那翠绿欲滴的爬墙虎，忽然感觉像是得救了似的。一名抗议者疑惑道： 啊，他怎么不动了？我们得救了吗？ 一个戴着眼镜的抗议者渐渐镇定下来说道： 所有人都以为植物可以无限生长，但事实上似乎只有木本植物可以做到这一点。当然我也不是专业学这个的，只是说一下我的猜测。就像树木不可能无限制长高一样，这爬墙虎说不定也到了它的生长极限。 他刚说完，罗兰悠悠的声音飘了过来： 你们有没有想过，它现在不吃我们，可能只是留着我们明天再吃。 不过不管爬墙虎到底是为什么停下来的，总归是停下来了，壁垒里的人类也能得以喘息。 王室财团的人肯定已经求援，说不定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得救了。 可是罗兰却不信这些鬼话，他低声对周琦等人说道： 咱们路上也刻意观察过，王室各个壁垒的驻军虽然信息不明，但咱们也知道61号壁垒附近是没有军事基地的，所以王室援军赶来恐怕也是三天之后的事情了。而且军队就能对着藤蔓有什么办法吗？火焰喷射器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太多，杯水车薪。倒是有一个方法，就是用高能燃料或者白磷弹之类的东西直接烧了这座壁垒。可我们在壁垒中心待着，大火蔓延过来的话，爬墙虎还没死完我们就先死完了。如果这爬墙虎再次动起来，怕是真就到了我们穷途末路的时候。 周琦皱眉： 继续寻找封闭环境，只要不同时面对太多藤蔓，以我的能力说不定还能拖上一段时间。 哎呀，上次面对这种困境还是被实验体追着呢。 那老板，你之前面对实验体是怎么逃出升天的？ 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少年，只是这一次我就没那么幸运了。 原本跟在罗兰他们身后的抗议者里 突然有一个人站出来问道： 罗兰，这植物是不是你的阴谋？ 你脑子怕不是被驴踢了吧？这不是你们王氏财团的祥瑞吗？ 之前有人看到这爬山虎，还专门把这事说成是王氏的祥瑞，说王胜之将十多座壁垒管理得好，将王氏财团管理得好，才出现这样的祥瑞。可现在看来，这就是个笑话。 那不然你为何会提前知道危机来临？ 你们坐在下边，那么多军车来来往往没看见吗？是你们养尊处优惯了，喜欢在壁垒里当别人养的猪，危机来的时候自己一点判断都没有。那爬墙虎的新闻早就有了，跟老子有什么关系？难道老子隔空播种吗？老子有这能力，你老婆也不至于不孕不育。 康一哲脸都黑了，竟是军人嘴角抽搐了一下，看来罗老板现在也是被困在这爬墙虎包围之中，有点牙疼了，不然也不会张口开始说浑话。不过他们听着也没觉得什么，毕竟罗老板本人就是个浑人嘛。这时候罗兰看了一眼四周，其他居民都已经往壁垒更中心的腹地逃过去了，只剩下他们还在这爬墙虎的边缘。罗兰忽然问道： 你说咱们现在弄死他们，是不是没人会知道？ 此话一出，那些抗议者的脸色都变了，这下他们真的怕了。他们敢跟罗兰举横幅抗议，无非是知道罗兰在王室壁垒里不能对他们怎么样，可现在所有秩序都没了，他们的保护屏障都没有了。不过罗兰也不是真要弄死他们，旁边的希望传媒记者周涛咳了两声： 我会如实报道。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 罗兰不耐烦地挥挥手： 你也看到他们都什么货色了，我不跟他们计较，但你们希望传媒也该明白，用这种手段来恶心我罗兰太低级。 说着罗兰带头朝壁垒中心走去，不管之后爬墙虎还会不会再蔓延，他们现在都必须进入壁垒抢夺食物，然后找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保护自己。壁垒里已经乱了起来，罗兰没走多久就看到一些人正在砸开商店的门进去抢夺食物和水。 大家都不傻嘛，知道现在食物和水最重要。 罗兰笑眯眯地说道，他的样子一点都不像是身处在一座危城之中。就在一群人抢劫商店之后，出门就撞见罗兰带着一群庆氏军人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给抢了。罗兰给周琦等人分发了食物，并且交代道： 哎呀，这大概够我们撑上三天，都把食物放身上给我藏好了。 在这座危城之中，人心惶惶，抗议者不再跟着罗兰他们了，而是自行去寻找其他在61号壁垒的居民以及王氏财团部队。路上他们看到其他人抢食物，他们也跟着抢，只不过抢到之后都是偷偷藏在身上，早就没有之前团结的模样。 要不要去找王氏财团的部队？我们好歹也算是外边，从政治角度来说他们必须保护我们，不然他们还承受不起庆诊的怒火，即便是迁怒。 若罗兰死在这里，庆诊真的会往王氏壁垒扔核弹的，哪怕真凶其实是一株植物。 哎，这会儿王氏财团的部队肯定活下来很多人，但你觉得枪械能保护我们吗？这过来的又不是实验体。哎呀，老周啊，关键时刻还是得靠你啊，我以前就发现你特别靠谱啊，是个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好兄弟。 我提前说好，我可保护不了你。 我加钱？ 加钱我也保护不了啊，你认清楚情况好不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找间门窗少的房子死守吧，希望救援部队能早一点来。虽然我也不知道救援部队能对着植物做什么，只但愿王氏别一把大火烧了整座壁垒。哎呀，要是任小素在就好了，一路杀出去就完事儿了。 得了吧，你看看外面的爬墙虎，任小素在这儿也杀不出去啊。 就在此时，壁垒外的任小素站在闸门前，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爬墙虎藤蔓，他转头对周莹雪说道： 你能控制着爬墙虎吗？ 周莹雪露出为难的神色。 老爷，咱非要进去吗？你没听那些王室的士兵说吗？这壁垒完了，他们逃命的时候就已经在城墙上看到爬墙虎吞没了三分之一的壁垒，现在看看时间，恐怕整个壁垒都被爬墙虎覆盖掉了，罗兰必死无疑，咱们真的要进去救他。 任小素思索后说道： 就凭罗兰那鸡贼的性格，我觉得他一定会活到最后，不管是死是活，我总得进去看一眼。 为啥救那个胖子啊？ 他是我的朋友。 周莹雪忽然发现任小素就像是两个极端一样，不是他朋友的人是死是活他都可以无视，但如果是他的朋友，他就会为对方赴汤蹈火。任小素看出周莹雪的疑惑来，便随口解释道： 因为朋友比较少，所以每一个都很重要，死一个就少一个了。 好吧，我刚才试过了，似乎是因为我们距离爬墙虎根系太远的关系，我没法控制它。 这样吗？ 任小素看着爬墙虎，他在默默估量着自己硬闯的可能性。就在这时，周莹雪补充道： 但我能让他不攻击我。 当初任小素和尖刀连一起去攻打北湾河的时候，大家正愁着不知道该怎么打呢，结果庆氏的部队就来了，以闪电突袭的方式一夜之间就把北湾河给打了下来。原本大家都以为庆氏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图谋，然而并没有，只是因为庆枕罗兰知道了任小素的事情，于是要帮他打打宗师而已。这也是当初让张小满震惊的地方，尖刀连所有人都没想到庆氏会如此看重和任小素的关系。而且当初在88号壁垒，在杨家晚宴上，罗兰也站在他们这一边，所有人都嘲笑他们的时候，罗兰站出来了。而现在罗兰就在61号壁垒里，任小素既然从报纸里看到了他的消息，那就没有不救的道理。任小素让周莹雪试验一下，稳妥起见的话，他还得看看周莹雪是不是真的不会被爬墙虎攻击。让任小素惊异的是，当周莹雪走向爬墙虎封堵的闸门时，那爬墙虎的藤蔓竟给周莹雪让出来了一个可以通过的道路来。周莹雪回头看向自家老爷： 老爷，我没说谎啊，他确实不会攻击我。 任小素皱着眉毛思索道： 那你能让他也不攻击我吗？ 这爬墙虎藤蔓密密麻麻的，就算任小素进去了也有点麻烦，所以最好还是依靠周莹雪的能力比较好。只是周莹雪解释道： 我估计不行。 先试试。 任小素走到周莹雪身旁，可是他刚走过去，那攻击性极强的爬墙虎就向他刺来。周莹雪刚准备冲上去救援，却见任小素手里的黑刀一闪即逝，那刺向他的爬墙虎藤蔓全都断裂开来掉在地上。 老爷，这也太危险了，咱不去了吧，我身为你的丫鬟绝不能让你以身犯险。 说白了，周莹雪是绝对不想进这么诡异的地方的，虽然现在能让爬墙虎不攻击，可谁知道里面还有什么，还会发生什么。周莹雪看看任小素皱着眉头不说话，以为任小素是被自己说动了，于是加了把劲儿： 老爷，你想啊，咱俩相依为命这么久了，我怎么可能看着你去送死呢？你进去了会很危险的。 任小素沉思了片刻说道： 好吧，我不去了，你一个人进去小心一点。 任小素看着周莹雪： 有什么问题吗？昨天希望传媒报纸上有罗兰入住的酒店，你先去酒店找找他，如果没有的话你再去看看银行金库，如果银行金库也没有的话就在壁垒中心找找。罗兰是个聪明人，既然爬墙虎是从外面包围过去的，那他只能往壁垒中心跑。 老爷，我忽然想起来，你拉着我的手其实也就不会被攻击了。 任小素冷笑起来： 哼， 怎么不早说呢？ 刚想起来嘛。 周莹雪解释道，她内心都快崩溃了，她哪知道老爷会让她自己一个人进去啊？要早知道就早说了呀，老爷你也太狠心了呀。任小素斜睨着周莹雪， 真能让爬墙虎藤蔓也不攻击我？ 周莹雪把头点得跟捣蒜一样。 我保证，只要老爷你握着我的手，这爬墙虎绝对不会攻击你的。 行，你等着。 任小素说完就回到了集镇上，周莹雪怔怔地站在那里，不知道任小素干嘛去了。十分钟后，任小素回来了。周莹雪震惊地看着任小素，手里拿着一副手套。 老爷，你这是干嘛？ 男女授受不亲，咱俩戴上手套。 老爷，你至于不？不就是握住我的手吗？是我手脏吗？ 你别多想，只是觉得要避免一些误会，毕竟握了别的女孩子的手，还是有点说不清楚的。虽然她也看不到，但我得坦坦荡荡的。 老爷你也太纯洁了。 周莹雪无力吐槽了，就面前这位老爷都不知道干过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了，结果连别的女人的手都不愿意牵。这时候任小素已经戴上手套，然后握住周莹雪的手再去试，果然爬墙虎藤蔓已经不再攻击她了。原本任小素还担心戴着手套不行呢，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而周莹雪则在一旁不停地翻着白眼。集镇上的流民大部分都跟着刚刚逃出来的士兵跑掉了，只有少数还在观望。秦生站在任小素他们不远处忽然说道， 我跟你们一起去。 任小素回头看向秦生，这位骑士少年的战斗力也很彪悍，如果发生战斗也是一大助力，可这次并不是跟人类或者野兽战斗，敌人是一株植物，而且进去之后按照骑士的秉性，说不定还想要力所能及地救助一些壁垒里的幸存者，这可能拖慢他寻找罗兰的进度，所以任小素果断拒绝了。 你就在集镇上等待吧，你们骑士在集镇历练期间不是不能进入壁垒吗？ 可现在危难关头，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而且我进去了，老师也不一定会知道。 你要进去了，我就去洛城举报你。 说完，任小素就和周莹雪走进了61号壁垒。秦生刚要冲进去，可爬墙虎封堵闸门的藤蔓已经再次闭合，让秦生无能为力。这一刻，秦生忽然发现，大概人类之中还没有谁能孤身一人面对着爬墙虎吧，超凡者也不行。旁边一群围观着的流民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任小素和周莹雪走进了壁垒，他们想不明白，这时候怎么还敢有人主动进入壁垒，胆子也太大了吧。任小素如今也算是集镇上的熟悉面孔了，大家都只知道他有钱，却不知道他还是个超凡者，而且刚刚那个叫他老爷的也是超凡者。任小素和周莹雪进入壁垒之后，最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映入眼帘的一切都变成了绿色，那密密麻麻的爬墙虎就像是一片绿色，而他和周莹雪显得格外渺小。当任小素从那片绿色海洋中收回自己的目光，他惊愕地看到，就在距离闸门不远的地方，代表着王室人工智能的摄像头竟在缓缓地向他转来。任小素戴上了兜帽，他疑惑道， 这壁垒都要没了，怎么人工智能还在工作？可既然他还在工作，那为什么没提前预警？ 之前太多人跟任小素提过人工智能了，只是任小素一直不太清楚他的工作原理，而且任小素之前的生长环境又接触不到电脑计算机这种东西，所以他对人工智能始终抱以好奇却不是特别相信的态度。现在想起之前那些人对人工智能的夸赞，总觉得就像是一个嘲讽。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王氏自己是不是这么想的，任小素就不知道了。因为不了解人工智能的关系，所以任小素也没法评判这个东西。 任小素和周银雪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走在街上，走着走着，任小素忽然踩到了一根障碍物，低头看去，那爬墙虎茂密的树叶覆盖下，赫然是一具人类的骸骨。不止这一具，道路上人类的骸骨随处可见，而爬墙虎的藤蔓就紧紧地缠在上面，恐怖异常。任小素都能想象到，当灾难发生的那一刻，这些人有多么的绝望，场面有多么的惨烈。如果是实验体攻打进来，起码有些人躲在家里还可能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实验体的感官并没有随着身体素质的增强而变得特别厉害，所以还是有人躲过这一劫的。但面对着爬墙虎就不一样了，走了半天的时间，任小素甚至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幸存者。任小素回忆着， 罗兰入住的酒店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从空间里翻出一份昨天的报纸来，找了半天才找到，凯旋西路洲际酒店。任小素带着周银雪先是找到报亭，从里面找到了61号壁垒的地图，这才找到了凯旋西路的位置。他们距离那边只剩下5-6公里的样子，半小时就走到了。等他们来到洲际酒店外面的时候，酒店外面除了人类的骸骨，就只剩下抗议者扔掉的横幅了。 是这里了，没错。 任小素看到横幅就确定他们并没有走错地方。 先去停车场看一下。 到了停车场，任小素赫然发现那几辆庆氏牌照的车子已经被爬墙虎给覆盖了，车胎像是被人扎掉了。任小素寻思着，罗兰的车子为何都如此不幸呢？之前在李氏壁垒的时候，就是买一辆就被杨小锦打爆一辆，到了这里竟然又被人打爆了车胎。任小素带着周莹雪上楼去，挨个房间找了一遍，却始终没有发现罗胖子的踪影。光是找每个房间，任小素他们就足足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 没有看到一丝罗兰的尸体，说明他提前逃离酒店了，这是好事。但他会去哪里呢？ 他那么胖，肯定跑不快的，说不定早就被爬墙虎追上了。 不会，他是带着随从来的，庆氏军人的忠诚远超你想象，他跑不动，其他人会扛着他跑的。 行吧，那咱们去找找银行金库。 没过一会儿，一群躲在银行金库里的人忽然听到金库外面有敲门声，锁在金库里的人全都惊呆了，这时候怎么会有敲门声啊？ 是不是有人来救援我们了？肯定是王室部队来了，不然谁会在这个时候敲门？ 也许是哪个爬墙虎呢？ 爬墙虎又不会敲门。 哎呀，爬墙虎都吃人了，会敲门有什么奇怪的呀？ 正当他们说话的时候，外面隔着保险库大门传来闷闷的喊声，因为保险库隔音的关系，那声音传到里面来时已经很小了。有人听到声音就把脸贴在墙上，却听外面喊道： 里面有没有人啊？不要开门，外面全是爬墙虎。我就问一下，有没有一个叫做罗兰的在里面？ 金库里面的人面面相觑，这都什么跟什么呀？怎么还有来找人的？里面的人大喊：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叫罗兰的。 好的，你们在里面躲好，千万不要贸然出来，外面爬墙虎还没有被解决，王室部队还没有来。 任小素说着就带周银雪离去了。银行金库里的人是他见到的第一批幸存者，这是好事。按照罗兰的脑子，肯定也能想到金库里可以藏人，只要罗兰能躲进去，那就能等到他的救援。而金库里的人听着外面渐渐归于平静，所有人都有些呆呆傻傻的。 外面是谁啊？不是王室的部队吗？ 肯定不是了。可这时候得多厉害的人才能在那些爬墙虎里溜达呀？ 一时间，任小素在他们眼中的形象瞬间神秘且高大起来。他们看看自己，狼狈地躲在金库里，呼吸还有点不顺畅，再看看人家，视爬墙虎如无物。任小素和周莹雪继续向壁垒深处走去， 周莹雪忽然低声说道。 老爷，你看那边。 任小素朝周莹雪指着的方向看去，赫然看到好几个人被缠绕在一面墙壁上。爬墙虎的触手扎入他们的体内，血液从那些触手中流出，以至于与他们身体相连的爬墙虎触手都变成了红色的。只是这些人与任小素之前见过的骸骨不一样，这些人虽然已经闭上双眼，仿佛毫无知觉，但他们明显还活着。这些人就像是爬墙虎给自己储存的养分一样。任小素想要走近观察，结果周莹雪喊住他： 老爷，千万别靠近，赤爬墙虎对食物的保护意识极强，领地意识也极强，你这样靠近他的食物会让他暴怒的，到时候咱们两个都要完蛋。 他不攻击你的原理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通过能力与他同化，让他以为我们是他的一部分，所以不是他不攻击我们，而是他没有发现我们。 那你之前不也能控制我的土豆射手吗？为啥控制不了他呢？ 周莹雪无奈地解释道。 因为我找不到他的根系所在，我想要控制他，必须得把我的能力灌注到他的根系之中。要不老爷，咱们去找他的根系所在地吧，只要我控制了他，这壁垒的危机不就解除了吗？ 任小素麻木地望向面前的浩瀚的绿色海洋。 这找个狗蛋啊，谁能找到他的根系在哪儿？你清醒一点。 哦。 一下午的时间里，61号壁垒内分别躲在好几个银行金库里的人都经历了任小素寻人的事情。那些躲在金库里的幸存者们都不知道该对这事儿做出什么样的表情了。有人在金库里苦苦哀求任小素带他们离开，但得知金库里没有罗兰的任小素转身就离开了，寻找下一家银行。61号壁垒里的银行很多，可是任小素找遍了洲际酒店周围10公里的银行都没有找到罗兰。任小素心情越来越沉重，世人皆知王室全民皆兵，所有成年男性都需要服兵役，所以一开始任小素认为灾难如果发生在王室壁垒里，王室的居民应该应对的比其他财团居民好一些。可是他错了，大家面对这种不可抗力的时候其实都一个样，不是王室壁垒居民的身体素质不够好，而是大家都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的敌人。周莹雪的手就被任小素握着，一路上她都是被任小素拉着走的。她在斜后方看着任小素的侧脸，忽然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对方丫鬟的。在这个已经被灾难覆盖的壁垒里，整个壁垒就像是只属于他们俩一样。虽然任小素牵着她的手还戴着手套，其实这个时候任小素很危险，任小素自己面对这么庞大的爬墙虎是很吃力的，稍有不慎可能也变成骸骨中的其中一具。爬墙虎从人类身上吸取了太多养分，已经不再是某一个超凡者可以面对的了。就在这个时候，只要周莹雪突然松手，任小素必然一瞬间陷入困局。但周莹雪发现任小素好像从来没有担心过这种事情发生似的，在如今这个世道里能被信任也忽然让周莹雪有种幸福感。想着想着，周莹雪走神了，差点被藤蔓绊倒，还是任小素反应快把她给扶了起来。任小素回头皱眉问道： 发什么呆呢？ 老爷，我有点饿了。 62号壁垒外面忽然有浩浩荡荡的卡车车队正在向壁垒行驶，因为车辆太过庞大的关系，立刻惊动了王室驻军。还没等卡车车队接近壁垒范围呢，就立刻被全副武装的军队给拦了下来。王室部队用枪械指着卡车车队： 车上的人全部下车，道明来意，接受检查。 王室部队训练有素，他们已经迅速结成防御阵型，确保没有攻击死角。只要车上的人有异动，那么就会面临全面的火力覆盖。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这时，最前面的车上跳下来一个年纪较大的中年人，似乎因为生活的坎坷，让他面容饱经风霜，他的身体也有些驼背了。这个人跳下车子陪笑道： 各位长官好，我只是一名行商，我叫王富贵。咱们王氏不是和178要塞开始通商了吗？我应该算是第一批跑西北的商人。 王氏部队的军官皱眉道： 你的车队为何这么多？ 王富贵苦笑了一下，其实他也不想拉这么多货呀，实在是不拉这么多，张小满都不让他们走。眼瞅着他身后的卡车多达71辆，这也是惊动王氏部队的主要原因，他就没见过哪个行商有这么大阵势的。 你们车上都装的什么？不用叫我长官，我叫王林兰，是这支部队的营长。说起来咱们还是本家呢。 与西北通商是整个王氏财团头等大事之一，所以上面早就交代了要善待这些商人，如果有违反纪律欺压商人的现象，那就等着转业或者退伍吧。所以王林兰一听对方是商人，态度也就缓和了许多。不过检查车辆还是必须要仔细的，这一点不容马虎。王富贵解释道： 有氯化钾，有镍矿，有什么都有。 王富贵又苦笑起来，张小满给他装车的货物多到他难以想象，而且品种多的一时半会儿都说不完，甚至连西北的枸杞都给他装了一车。据说中原的一些大人物特别喜欢枸杞泡水，尤其是黑枸杞。王林兰往王富贵的车队看了一眼，他开玩笑道： 哼，老哥不要介意，我们也是例行检查，你这阵仗比较大，我们也是头一次见，所以还请原谅我们检查的仔细一些。 说完他一挥手，两个连的士兵迅速举枪靠近车队，直到确定是整车的货物才放下心来。车上是有武器枪械的，不过王富贵交代后面的货车司机把枪械老老实实地交了出来，期间没有半点不顺利的地方。王氏部队看到枪械也没多问，这年头行商不带点武器，那货物基本跟送给路上的土匪差不多一个意思。王林兰眼看没有异常，王富贵车队又这么庞大，就把王富贵给请到了军营里，因为货物到了王氏是由王氏直接接收的，价格都由王氏来定。因为王氏需要长久经营这条商道，所以这价格也是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王林兰对王富贵解释： 老哥，你在军营里稍坐一会儿，马上就会有壁垒里的官员来接收这批货物。 王富贵点头笑着答应。他寻思着，因为任小素的关系，他去西北成为了贵宾，又因为西北给他的货物太多，他又成了王氏的贵宾，这也算是个因果吧。这时候王富贵忽然看到军营里很多士兵正背着行囊集结，他疑惑道：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也不是什么秘密，你看看这份报纸吧。老哥，你刚从西北回来，所以不知道中原发生了什么事情。 说起这事儿，王林兰的笑容就已经渐渐消失了。王富贵看着报纸，赫然发现61号壁垒被植物侵袭的新闻被放在了希望传媒报纸的头版头条，他惊骇道： 现在的植物也这么吓人了？ 是啊，我们也没想到，人工智能那边似乎程序上从未将植物定义为危险目标，所以也没有预警，当然我们也不太清楚具体状况。 可就在这时，王富贵翻到了报纸的第五版，他看着下面巨大的空白处印着：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61。王富贵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全身的毛孔都炸开了，他豁然起身向外面走去。王林兰疑惑道： 哎，老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呢？ 我要去61号壁垒， 等等，你去61号壁垒干嘛呀？你不是刚看了新闻吗？那边现在非常危险。 不行，再危险我也得去，我家人在61号壁垒里。 你不怕死吗？ 怕呀，怕也要去。 洛城之中，所有希望传媒的记者都坐在大楼里安静地等待一个电话。此时他们正有一名记者跟随罗兰去了61号壁垒，也恰巧是这位记者幸存下来，用卫星电话把消息传递给了希望传媒。之后似乎因为逃命的关系，对方挂断了电话，而希望传媒的所有人都无言了。人类才刚刚经历过实验体侵袭的事件，现在竟然又再次面临灾难。总编江旭曾感叹，从去年开始，坏消息是一个接一个的接踵而至。这时候江旭忽然看到手边的希望传媒报纸，第五版的那个广告吸引了他。不要让这个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61。之前江旭还琢磨了好几次，这61到底是什么意思。当时虽然大方地答应任小素可以刊登，但其实江旭自己还是希望报纸可以更纯粹一些，不要成为别人传递消息的工具。只是这句话他太喜欢了，以至于同意了这个事情。可他现在再看这个61，心态就有点不一样了。难道那个少年是当时就暗指61号壁垒会面临现在这样的灾难吗？可那少年又是如何得知的呢？是那少年种下的爬墙虎吗？江旭觉得大概率不是，可这个61他很容易就联想到当下的事情了，可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少年在江旭的脑海里一下子就神秘了起来。这时大家等着的那部电话突然响了起来，大家看向江旭，电话的铃声也将江旭的思绪拉了回来。他接起电话。 我是江旭。 总编，我是周涛，现在正身处61号壁垒中心。 江旭直接问道。 有没有受伤？是否找到可以避难的场所？ 江旭并没有直接问61号壁垒的消息，而是先关心起周涛自身的安危来。周涛却打断了江旭的话，说道。 总编，我先简单的说一下事情，不然来不及了。 你说。 江旭按了免提，旁边则有专门的记录员准备好的速记仪器。关心下属是他江旭身为总编的责任，然而把前方报道传递回来则是周涛的责任，也是他身为希望传媒记者的尊严。周涛急促地说道。 昨天爬墙虎突然侵袭了1/2的壁垒城市，但不知为何他突然停下来了，所以壁垒中心暂时是安全的。24个小时之后他再次扩张侵袭，但这次侵袭的范围并不大。6小时后，也就是刚刚，他再次向壁垒中心蔓延。现在壁垒中心只余下大概几千平米的面积可供居民避难，但他侵袭的频率越来越快，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次威胁到这里所有人的生命。 江旭沉默了，几千平米听起来好像还不小的样子，但是对于整个壁垒来说，这就像是西瓜与芝麻的差距。偌大的壁垒，人类的藏身之地其实并不多了。 我这边已经得到消息，王室部队已经开赴61号壁垒，预计今天下午就有一批抵达。至于他们有没有能够对付这个爬墙虎的方法，我们不得而知。 请告诉我的父母，我爱他们。可能小时候不懂事，经常和他们吵架，但长大了才明白他们的苦心。也请告诉张良玉，不要等我回去了。 这些交代后事般的言语让江旭明白，周涛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了。在王室部队赶到之前，爬墙虎一定会将他们全部吞没，一切都来不及了。 唉，后悔当记者吗？ 就在此时，电话对面传来嘈杂的尖叫声，周涛急速说道。 爬墙虎又开始动了，我现在跟着罗兰他们向一间商店转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只剩下盲影，而希望传媒的编辑部里一片沉寂，好多个女性工作人员都泣不成声，她们很少经历这样的生离死别。 快跑啊！ 周琦背着罗兰大步狂奔着，庆氏军人则护佑在他身边，准备抵挡随时可能来到身边的爬墙虎。他们能躲避的地方不多了，身后的爬墙虎像是惊涛巨浪，身边壁垒的居民尖叫声与哭喊声混杂在一起，聒噪无比。罗兰在周琦背上忽然乐了，周琦皱眉道： 大家都在逃命，你还有心思在这乐呵呢？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混街头，一群庆氏子弟跟着我和庆婶去找小混混打架的事儿？ 怎么不记得？那时候庆婶胆子还小呢，但偏偏他下手最狠。还有啊，玩骑马打仗的时候，庆婶那小子在背上下手特别黑。 明明是在逃命的路上，两人却说起了漫无边际的事情，像是在回忆过去，似乎是因为再不回忆就来不及了。 当时每次打了架回家以后，都是我挨老头子的揍，庆婶一脸无辜地站在旁边，好像是我把他带坏了一样。现在想想，其实那段时光才最快乐，你还没有进入庆氏，庆婶也还不是庆氏的影子。 但是那段美好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那是一个巨大的转折，让罗兰庆婶他们的快乐戛然而止。 你说咱们能不能逃出去啊？ 估计是不能了吧，除非出现奇迹。 咱俩要是死在这儿，庆婶怎么办呢？ 他已经是庆氏之主了，咱们还是想想咱们怎么办吧。 说话间，他们十多个人已经跑到了一个中型超市的门口。周琦大步流星地跑了进去，一边跑还一边喊道： 把卷帘门拉下来！ 几名庆氏军人面对着马上汹涌而至的爬墙虎，面无惧色地挡在门口，将卷帘门拉了下来。拉到一半的时候，爬墙虎的藤蔓已经到达他们的面前。更加倒霉的是，那卷帘门竟然卡住了。只听庆氏军人中的一位班组长吼道： 谁都不许后退，必须把卷帘门给我拉下来！ 就在最后一刻，哗啦一声，卷帘门终于重新被拉动了，将所有人关在了这个中型超市之中。就在爬墙虎开始吞没壁垒中心的一个小时前，任小素和周莹雪正朝着壁垒中心出发。只是当他们经过一个院子的门口时，周莹雪忽然看到脚下有些散落在地的横幅，她愣了一下： 老爷，这里怎么这么多横幅掉在地上？这横幅的数量可比罗兰他们住的酒店楼下还要多很多呢。 任小素也好奇起来，他蹲下来拨开爬墙虎的树叶，赫然看到一个用 LED 灯做的应援牌，那牌子上还亮着然然我们爱你。 等等，然然怎么这么熟悉呢？好像在哪里听到过似的。 老爷，这是李然的艺名啊，你忘了吗？ 他豁然看向旁边已经被爬墙虎完全覆盖的院子。 这该不会是李然的家吧？ 任小素经过周莹雪提示才想起来，李然的艺名确实叫做然然，而且他还在报纸上看到过，说是李然安全回到61号壁垒。这条新闻当时还是希望传媒报纸娱乐版的头条呢。 走吧，就算他家在这儿，肯定也没法幸免，这爬墙虎已经把他家给完全包裹住了。 老爷，咱们进去看看吧。李然这人其实不错的，而且这附近的人类都只是被爬墙虎给当做了储备食物，在缓慢吸收他们的血液，说不定李然还没死呢。 你什么时候和他关系这么好了？ 之前李然跟我说，他其实很可怜，他是王室的一个当权者的私生女，母亲是王室以前的一个佣人，怀孕之后就被赶出了家族，还好后来有人暗中照料他们母女俩，才没有被饿死。李然也没有什么朋友，围在他身边的都是图他钱。 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了很多，我觉得他还怪可怜的。 也正是当初74号壁垒破碎，才导致李然在极其脆弱的情况下袒露心扉，而周莹雪自己的少女时光也很可怜，母亲卧病在床，她不得已卖身给杨氏做间谍，于是两人还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再加上周莹雪也不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现在知道李然可能就在里面，当然想要看看能不能救对方一命。 老爷，其实你也没有那么冷血，不是吗？ 那咱们进去看看。 两人拨开屋外的爬墙虎，那些爬墙虎的触手在被触碰时忽然化作坚硬的刺，直到他没有发现猎物才重新柔软下来。任小素看到这一幕时头皮有些发麻，普通人遇到这种怪物哪有幸免的道理。 你不是说争夺他的食物会让他暴怒吗？ 抢一个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两人刚推门而入，正好看到李然被数不清的藤蔓给悬挂在别墅的客厅中央。此时的李然面色苍白，藤蔓从李然的肢体上交缠而过，诡异的藤条与脆弱的少女身体悬挂在空中，就像是一个美丽的献祭贡品，有种奇怪的美感。周莹雪赶忙牵着任小素的手来到李然面前，她尝试着去摸李然的脉搏，可还没等她手掌靠近，旁边就已经有爬墙虎的触手过来阻挡了。只不过当他们来到周莹雪面前时又重新停了下来，悬浮在周莹雪身边似乎有些疑惑。任小素确认这爬墙虎肯定是没有听觉的，而且智力也未必有多么厉害，不然也不会让周莹雪隐藏了这么久。之前那个实验体的智商太高了，任小素生怕这爬墙虎也是高智商生灵，那就麻烦了。他打量着那些触手说道， 那我等会儿直接斩断李然身上的所有藤蔓，你记住，如果爬墙虎暴怒之下攻击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放弃李然，我扛着你逃离，懂吗？ 嗯。 话音刚落，任小素的黑刀从虚无中出现，只是弹指间的功夫便将李然身上的藤蔓全部斩断。周莹雪第一时间没有去抱住落下的李然，而是在空中握住了他苍白的手掌。下一刻，数不清的触手朝任小素袭来，整栋别墅里的藤蔓疯狂扭曲着，杂乱且暴躁。任小素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然而那些触手来到他面前时竟再次停了下来。一根尖刺就在任小素的鼻尖悬停着，周莹雪却发现任小素一动不动的，连眼睛都没有眨。他接受过专业的训练，所以很清楚，当危险来临时，人类眨眼是很正常的本能反应，但正是这眨眼的一瞬间，就可能导致战斗的结果天差地别。所以强大的战士都会经历这样克服本能的训练，就像杨小锦能够仅凭深呼吸就平稳心率一样，都是违反身体本能的行为。当然，这也是真正掌握了自己身体的标志。任小素说道， 你扛着李然，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他分明感觉到了隐约的危机感。此时爬墙虎虽然停下来了，但任小素觉得这一次他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什么。两人冲出别墅，李然被周莹雪拉起一只手扛在了肩上，就像是扛着一袋大米似的。任小素回头看向别墅里的触手，那些触手跟着他们出了别墅，可等他们离远之后就不再追逐了。任小素松了口气，说实话，要不是周莹雪再三恳求，他是绝对不会因为一个李然冒这种风险的。周莹雪肩上的李然忽然一声呜咽后转醒，周莹雪把他放了下来。 老爷，他还没死。 此时李然身上被触手扎入的十几个伤口还在流血，而且之前被吸走了大量的血液，现在很有可能处于休克状态。任小素拿出黑药准备给李然涂抹，却发现李然身上的衣服千疮百孔，而且有些受伤的部位非常敏感。任小素面无表情地对周莹雪说， 你来给他抹药。 周莹雪无辜地眨巴着眼睛看着任小素。 老爷，我右手握着你的手，左手握着他的手，怎么抹药啊？ 故意的是不？想看热闹？ 老爷，你别老搞得像你在吃亏一样好不好？ 周莹雪忍不住开始吐槽了。 我们才是女孩子啊，明明是你占便宜好吗？怎么搞得像是我们占你便宜一样？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